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02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香露。今天呢是2018年最后一期财富大搜索节目，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陪伴我们走过一年的朋友，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正华。刘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按照惯例啊，我们今天的议案也是听听嘉宾对于明年投资形势的一个判断和展望啊。但首先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2018年股市的走势啊。1月份沪指上摸到了3587.03点，后来呢就开始滑落了。剩下的11个月的时间 ，A 股几乎是一路下滑。虽然期间呢有过几轮小级别的反弹，但是呢市场底是持续的在下探，最终。今年上证指数收于2493.9点，收在了上次熔断底的下方，全年下跌24.59%。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的股票投资是否跑赢了上证指数？那跌20%也算跑赢是吧？如果您没有参与，那就大大的跑赢。 是， 今年这两天流行一句话啊，如果你恨一个人，特别恨他。有的人会说，我后悔没让你在2018年炒股。 是， 如果你爱他啊，如果你特别的爱他，你会不会建议他在2019年进入股市呢？一会儿我们听听刘总的观点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指数的涨跌幅。美股纳斯达克全年下跌4.7%，道琼斯指数全年下跌6.3%。今年全球表现最好的是印度的股市，上涨了6%啊。再来看其他的哈、领域，比如说医药板块，今年下跌27.08%，同期沪深300指数下跌25.57%啊。这是以医药板块为例，上半年和下半年的表现是大相径庭，上半年一度摆脱大盘走出了独立行情，下半年呢却一路走低。还有像这个石化板块也有类似的这个表现哈。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想问问刘总，在今年的不同阶段啊，伴随着大盘指数的涨和跌，当时的市场有哪些心态？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复一下盘 啊，复一下盘啊。今年呢，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大盘跌了24点多。 嗯， 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实际上比大盘涨得好的，只有两个行业，一个是银行，还有一个是那个应该是就是交通旅游吧，旅游。旅游，然后呢还有可能券商可能比大盘稍微好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啊，市场的 3000多只股票中位数下跌应该是30%以上。 嗯， 就是实际上今年跑赢大盘是不容易的，除非你一直打着银行股或者说很轻的仓位。 银行股好像全年下跌是在19%十几， 反正十几吧，今年下跌是。所以说今年跑赢大盘的只有2-3个行业，大多数行业比大盘跌的还惨。 嗯， 所以说今年跑赢大盘是很不容易的。今年从全年看呢，应该来讲就是说1月份， 嗯， 是整个延续去年白马行情， 嗯， 整个白马股就是上证50、沪深300就大幅上涨。 嗯， 然后呢2月份是那个应该是2月份就是受到美国股市暴跌影响， 嗯， 然后呢A 股也是直线下跌，直线下探，下探了之后呢，就是到2月9号，刚好是我们大概春节吧， 嗯， 到了最低点，然后呢，春节完了之后就开始一路反弹， 嗯， 一路反弹，美股也是反弹，美股2月份的这2月初的下跌啊，至今也找不出原因，就是那个巴菲特当时也发表了言论，说是那个。相当于就关灯吃面，就看着好就好了，也他也不知道原因。然后呢，三月一直反弹到3月，应该是19号吧。3月19号，其实很多股票已经差不多又创出了这个好的股票啊，创出了1月份的新高了。 嗯。 然后呢，三月应该是3月13号就爆发出了这个贸易战的消息，特朗普就说要311调查嘛。 嗯。 然后呢？指数就开始下跌，持续下跌，然后呢，伴随着一直到4月底，一季报发完，然后一季报又爆出了很多雷，嗯，然后呢，一季报完了之后，5月份开始股市又经历了一波反弹，5月份开始，因为一季报过去了，然后呢，贸易战，到了一个大家就觉得就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阶段性的那个程度了嘛。好像一直反弹到6月15号，我还记得，整个市场6月15号，就这一段时间呢，都是什么呢？因为贸易战的有因素在， 贸易摩擦吧， 贸易摩擦，然后呢，整个包括那个经济也那个不确定因素，杠杆去杠杆的形势非常严峻，就整个一季度，就整个就是说，因为当时那个资管新规不。在出台嘛，然后呢，整个就去杠杆形势非常严峻。从那个5月份到6月份，整个还是什么呢？是那个消费医药的行情，特别是消费股，以那个榨菜啊，那个老白那个二锅头啊这些股票， 嗯， 顺鑫农业这些股票就创了新高。然后呢，医药股像那个片仔癀啊，什么乐普医疗啊，恒瑞医药都创了新高。一直到6月15号，我还记得很清楚，也是贸易战加码。那天晚就贸易冲突加码，那天晚上，然后又开始经历暴跌。6月15号，6月15号是那个端午节， 这些天你都没睡好。 对，端午节， 历历在目啊， 那个时候我的基金6月15号基本上创新高了， 嗯， 但6月15号晚上就是。特朗普宣布贸易战加码嘛，要对2000亿征税嘛，然后呢，整个那个是个端午节之前还记很清楚。过了端午节，大概6月19号就是开始暴跌嘛，暴跌，一直跌到了这个，七月初，然后呢，那个这波跌的主要是那些前期的，我记得很清楚，前期的一些白马股，消费白马，那时候是什么格力啊，什么那个伊利啊，美的啊，就是那个跌的比较狠，包括中国平安，包括那个银行股，包括那个基建股，一直从6月15号跌到了7月初。 收出的都是一根根大阴线， 大阴线，对，那个是大阴线，就是都是一些白马股。当然，就那一段时间，那个很多这个其他的小盘股，那就是 更是惨不忍睹了，因为大盘股都往下跌嘛。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老板电器的股民如果早跑的话，会很开心的。 对对对，老板电器是那个什么，一季报出来，4月30号出来之后就一直往下跌了。 是，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就跑路了，止损的话， 是是是，他是那个3月15号基本线高点之后，就老板电器是到一月一季报，老板电器年报出来之后就开始跌。 嗯。 三月份，然后一季报出来之后就开始暴跌，然后呢，到了那个七月初到了一个低点，七月初那时候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600点吧，七月初算跌到，然后开始反弹，这样断续的反弹了，反正八月份又有一波暴跌，然后呢，九月份开始反弹，到9月28号吧，我记得是好像就是整个股市还是可以的。特别是主流的这个银行啊，地产， 但是还是期待11之后 对 有一个吃饭行情。 吃饭行情，那个时候九月底的时候，很多媒体啊统计出来说，过去10年还是过去多少年，11第一周的行情都是上涨的。 我现在记得就是当时连线的嘉宾某一位还是很乐观的。 对， 是的， 对，就是说，因为他统计出来过去2008年以来，就是11的行情都上涨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比较乐观，就是整个9月28号的时候，9月28号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挺业绩也是挺不错的，然后整个都还是不错的，当然就是小盘股那时候还没涨，但那时候你去看，从7月初到9月28号。实际上主流的板块上证50沪深300其实都是一直在上升的，从7月初一直到9月28号相当于3个月时间一直在涨的，7月初是反弹，是以基建板块为首开始反弹的， 政策带动 基建银行，对，那时候有个政策小底嘛，7月初的时候，然后到了那个9月28号，结果11期间美国就暴跌嘛，美国海外暴跌，香港暴跌，对吧？然后呢，那个到了那个10月8号，那就是那个咱们市场，咱们就是暴跌开始。10月8号一直到10月17、18号吧，那个暴跌是那个其实是那个蓝筹股跌的不算狠的。10月8号上班一直到10月17、18号是什么呀？是那个高杠杆企业，对吧？环保啊，然后呢一些高负债企业，特别是一些股票质押的企业，那个是那个正是连环爆，那个一直跌到了那个2440多点， 对，就跌出了这个 对今年的新低， 今年的新低， 今年的新低。但是收盘其实是我们，12月31号，我们年末这一天啊，收盘好像创了新低，是收盘的新低。10月17号那天实际上是最低点探到2440多点，但收盘的时候应该是收到2500点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收盘实际上是那个是30号那天是最低，31号不是涨了0.44%嘛？实际上是那个到了盘中那个10月17号还是18号创了2440点的新低。那个时候，然后呢之后就开始那个三巨头不是喊话嘛，对吧？然后那个。习总书记跟这个特朗普也通了电话，对吧？应该是那个就过两天吧，就是那段时间，这时候就是然后呢，各种回购的这种新政啊就出台，然后呢10月中旬开始反弹，然后反弹呢，当然就10月底又有一个波折。10月底的是什么呢？3季度有个业绩雷，是什么呢？茅台有个业绩地雷，就10月底茅台为首的跌停嘛，然后五粮液也是暴跌嘛。10月底，然后呢，11月，就是还是继续反弹，一直反弹到我记得是就反弹一个月，就是大概11月中旬， 这也不少股票有20%的涨幅了 啊、有的股票都有40%-50%， 对，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特别是一些什么股票呢？就是从10月17、18号到11月17、18号这一个月时间，我看像那个新能源。你看什么阳光 对 能源啊，包括通威股份啊，这些股票都是那个50%的涨幅，然后呢像那个影视传媒也就40%-50%的涨幅，40%-50%的涨幅，就是说是大家认为这个杠杆高杠去杠杆已经到了底部了， 然后呢杠杆政策开始放松，然后呢那个还有个券商股，券商股都有接近翻倍的，做一个月时间，就是认为股票质押的风险已经最厉害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这么，因为整个一年来，其实从2015年以来，影响市场的很大因素就股票质押，这根雷一直在，从2015年一直到了，实际上我觉得到了，2018年的10月18号，实际上到了一个终点，就因为我也研究了，就是说可能。股票质押这个雷啊，就我担心一整年，实际上到了那个10月中旬的时候，我认为最高峰已经过去了，目前已经在可控范围内了， 嗯， 实际上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呢，从11月的这个下旬开始，就开始一路下跌，实际上这个跌都是阴跌，好像没有大跌，但是一直这样跌跌跌跌跌跌跌，然后呢跌到那个我们还十二月初因为那个阿根廷的这个 G20 这个习总书记跟特朗普的谈判好像取得一好的进展，有一两天的上行，然后之后就开始下跌，最后的就是应该12月下旬的话，主要还是看就是银行股开始补跌，因为银行股一整年它是效益最好的，银行股 以招行为首的， 招行为首，银行股如果没有十二月下旬的那波补跌，今年银行股的这个等于说是那个亏损幅度啊，是10%以内的，是个位数的。 嗯， 就是因为年尾这份补跌，把银行股也补到15%以上去了，跌到15%以上去了。所以说是今年整个行情就是这样。今年我还观察这个现象。其实是如果说找到规律的话，今年是能挣钱的。今年是我看是逢单月上涨，逢双月下跌，但下跌比上涨的狠。 我还看到一个帖子，10万块钱进，1亿块钱出， 嗯， 只要你炒对的话。 那是那个对。 我跟大家念一个吧，1月份有一只股票当月涨了76.26% 啊， 2月份有一只股票61.81%，每月都有，3月份啊。177.02%，第二名都是112%，4月份62.19%，5月份159.74%，你算一下吧。 对 吧？其实啊，听完刚才刘总这么一回顾，我估计很多人都不敢炒股了， 是 吧？ 真是 这风险，这不变的或变的东西太多了。 对， 所以股市有风险这句话 有风险。 这老生常谈， 常 谈常新，是吧？因为你不知道哪里会发生变化。 对。 但事实上呢，就是如果你把握住的话呢， 也能挣钱，是吧？ 也能挣大钱， 嗯， 是不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这波反弹，有的是翻倍了， 对， 但有的最少10%-15%。 对对对，是这样。 所以怎么来看待这个下跌过程当中的这个机会啊？熊市当中的机会，其实挺难把握。有人把握住了头，没有把握住尾巴。 对， 有人呢在尾巴当中哈、啊，碰巧也好啊，或者 是 自己判断也好，吃着了。所以，确实市场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今年并不是单边。 因为今年是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大熊市，就震荡下行，震荡下行。 我们复盘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汲取教训，下次再犯。 是，但是呢，往往呢，就是说下次出现的情况 不一样， 就是你很难就是简单的硬套，是吧？ 我总结了一些朋友的观点啊，这个可能有点打脸，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说的预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既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玩嘛，愉快的玩耍，就应该接受被人打脸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对， 我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很多机构在今年年初或者是2017年年末的时候对2018年股市行情的预测啊，我们来听一下。很少有预测对的啊。这个蝉联新财富最佳策略分析师的海通证券的团队认为，我就不说名字了啊。那个他们认为，虽然资金面变化和年底机构交易行为给市场带来扰动，但展望2018年，市场有望从震荡市步入牛市初期。核心逻辑是企业盈利改善及机构资金入场。招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也对 A 股在2018年的表现持乐观态度，预计上证指数全年较年初有10%-15%的上行空间。投资主线聚焦于创新驱动、中高端消费和绿色低碳以及金融。原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战略看多中国经济和 A 股结构性牛市，与2014年一样都在牛市前夜，债市以配置为主。中金公司的观点是2018年应当超配股票。东北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直接给出了上证指数的点位预测，有望在2018年上探4000点。好吧，我就不多念，念多都累。 是是是，对啊，就是不有个段子吗？中金公司也是很有名的证券公司，他不是有十大预测吗？对2018年，说错了9个半吗？对了半个吗？ 哪半个呀？ 好像也就是说是那个 2018年对了。 对的，对，就是他就是说2017年、2018年哪半个我就记不住了，因为就9.5个都已经错误了。 是，所以 预测是太难了。 虽然最近我们也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财富大搜索这个公众号当中啊，贴出了各位嘉宾啊对于明年的一些看法，但是真的是仅供大家参考， 仅供大家参考。 大家愿意说也是，反正本着这个学习的态度啊，来说一说自己的研究和看法啊。但是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当成自己投资的一个唯一的参考依据啊，就是别人说什么咱们就跟着走跟着打。 实际上是这样的，股市里面就是说很多很多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有一个观点啊实际上是一定正确的，就什么呢？一定要是逆向思维。就是说一定要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真理，就这一条在股市里面一定是对的。我觉得如果说去分析预测，我觉得有一点可能会更好，就把所有的嘉宾专家的观点罗列出来，看看哪种看法是最少的，哪种看法是最稀缺的，就那种看法往往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最普通最大众的，那些看法往往是不太会正确的。 好， 其实这个是可以参考。 刘总，我也想问问您身边的朋友啊，今年呢各大私募的收益也不是很好啊。 对对对， 有些私募也亏了40%左右啊。 对对对， 我看到一些统计，可能少一点的也在1%这个10%-20%吧。 10%，对，10%算不错的 啊，还不错的是吧？那您认为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今年这种行情里面，指数下跌了24%，只有3个行业跑赢指数，而且3个行业都下跌15%以上，对吧？然后呢，从个股来看，今年大概是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股票上涨的，大概200多只股票今年 A 股里面上涨的不到10%，所以在这种行情里面，实际上如果说你遵守价值投资的话，一定是赔的。不可能是正的。 遵守价值投资在今年会赔。 会赔、对吧？会赔。因为遵守价值投资它实际上就第一呢，你选股，因为你再怎么选股，分散选怎么选股，对吧？然后呢，那个你如果持有的话，今年一定是赔的。第二呢，你再怎么控制仓位，对吧？今年就是至少是赔的，对吧？应该不会挣钱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完全遵守价值投资，然后今年的但是赔，严格按照价值投资来做呢，肯定会赔的什么呢？我觉得比大盘要少，应该是，我觉得就是赔在10%-20%以内，我觉得不论是公募还是私募，在这个以内，然后呢，他说是价值投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信任他的。 这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什么样的收益算合格？ 合格啊。当然就是对，对， 我们说合格啊，不说优秀啊，市场跌20%，你挣100%， 那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合格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只要比市场跌的少，对吧，应该都能算合格。因为是那个，因为你要相信如果市场好起来它肯定会挣钱，对吧，因为你比市场跌的少应该算是合格，但是你也很难向投资人交代，因为投资人是要挣钱的。 说到这样的基金也有啊，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大奖章基金，这是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团队。 对，那是做对冲。如果今年就是纯做股票，如果说是今年是挣钱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有可能就是说还是那肯定做波段嘛，今年只有做波段才能挣钱，对吧？ 对。 但做波段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它当然有技术成分，但是也有很多是就运气成分，所以今年如果说是挣钱，那我觉得就是说是他可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不能说他不好，对吧？ 增减当然是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要可以推买它的股基金，比如要如果要投资基金的话，实际上，今年挣钱的，还是看它的什么样的投资理念，怎么样挣到钱的，对吧？如果它是很大多数情况是还是说，我觉得今年挣钱，运气成分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占主要因素。我觉得今年如果说，但是亏损如果说超过30%，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有遵守价值投资的整个的原则，因为今年整个年都讲价值投资的嘛。按照价值投资来讲，你选择低估值、优质的公司的话，就哪怕选择一些银行股、保险股、消费股，我觉得今年的整个的，然后一定控制一定的仓位，那今年的话，我觉得亏损在10%-20%以内。如果说你超过30%，那肯定是第一，你选股，要不你选股选的特别差。你没有价值投资的原则，要么你可能就是加杠杆了，对吧？那也我觉得也不可取。应该来讲，就是说是那个今年的整个10%-20%以内的，如果说亏损幅度，我相信应该来说也是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觉得投资人可能不满意。 嗯，您身边有没赔的投资人吗？ 我身边，我觉得就是说从公开的这种，如果说业绩公开业绩上面来讲的话，是没有，全是赔的，对吧？然后呢，那个但赔的有个位数的赔 啊， 就10%以内是有的。但是呢，有很多个人他说那个挣钱啊什么的，因为他又没有公开业绩，他说挣钱也不一定挣钱，对吧？可能没有好好统计。我觉得今年，我觉得赔是正常的，不赔是那个非常稀缺，甚至是不正常的啊。 是。那其实既然在这个市场当中做投资的话，大家也不是神仙，就得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是吧？ 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喜欢巴菲特，那巴菲特曾经买过的股票也中间被套牢过一段时间啊，这个也是有相应的案例的。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也不是他，我们买的也不是他的股票，哈，谁知道自己的股票在明年还会不会跌呢？ 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不论用什么投资方法。然后呢，碰到市场的极端情况，对吧？某一年甚至两年负收益，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也是正常的。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是，但是你放3年5年来看，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一直向前走的话，那肯定是会挣钱，而且挣的肯定会比就是说债券啊、银行理财啊要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统计啊，一个投资产品它的这个收益如何，很少是用一年的维度来统计的。当然我们的日子是一天天一月月 一年 过的， 没办法， 所以当下的感受是特别的明显， 是吧？是。 就比如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大家往往会马上想到是这一年我的经历怎么样，而不会想你过去的20年、30年、40年、50年的经历怎么样。 对， 是吧？所以这个往往是我们今天的心情影响着我们， 是 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一年的经历影响着我们。 不过还有一点好的地方呢，是那个经过了2018年，所有的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好，咱们的嘉宾也好，包括那个能坐在这里跟大家谈、能听我们节目的，肯定已经度过了18年的所有的危机，是吧？19年应该来讲就是那个机会在眼前。 好，听。刘总这意思是话中有话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下半段呢也听听您对于明年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除了股票，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大家去投资，还有哪些投资品您啊也持乐观的态度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2018年最后一期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话剧《蔡文姬》的录音剪辑。 曾经我们在话匣子里听到了话剧舞台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如今作为广播人的我们将在舞台上演绎永恒的经典。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人艺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北部及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祝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是2018年12月31号，我们在这里回首过去我们的投资岁月，同时也展望一下哈2019年的投资机会。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正华。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别人看来对于明年的这个整个 A 股市场还是偏乐观态度哈。 对，我是那个就是说在确实是要在最最最最悲观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乐观起来。明年呢就是说总体来讲我是比较乐观的，应该就是说如果说预测来看呢，因为我是其实是确实是很少预测，然后呢预测来看的话，明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前低后高。 嗯， 其实是这种前提向上的行情啊，就是哪怕一开始低一点，只要越来越高，实际上你会越来越有信心。今年整个前高后低就让你越来越没信心。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就是说预测就是明年前低后高，可能点位我觉得应该会在3000点，至少要收在这样的一个情，我自己预测是这样的， 是中间达到还是说？ 我觉得都会到后半年， 嗯， 可能会到11、12月份，就是应该是震荡上行这么一个走势为主路，可能就是说一季度或者到二季度可能都还会有反复，但我觉得3、4季度应该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这个呢，就是说是那个应该来说就整个原因呢，就是说是核心还是就是说是一个是经济，我觉得经济确实是会影响整个的这股市运行，但经济呢往往是不是说它不好了股市也不好，经济实际上经济背后它推动因素，因为经济不好了肯定有一股力量要让它让经济好起来，这个力量呢实际上最核心的力量实际上还是来自于政策。我们看到就是说2017年最下跌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还是那个就是整个就是说紧缩的政策，去杠杆的政策导致这个流动性啊货币供应啊整个下滑，然后带动经济下滑。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专家在2017年底预测2018年的时候都认为比较乐观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因为2017年底的时候那些经济数据看的都挺好的，所以他们对一般也比较乐观，没想到整个经济在紧缩，2018年特别是上半年而且是超预期的紧缩，就是 这样的话就整个把这个经济拉下来，然后也把这个市场拉下来。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已经看到了整个经济已经是下行。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刚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十二月份 PMI 为49.4%，比上个月回落0.6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那么这次呢，跌破50的荣枯线是从2016年七月份以来的首次。制造业景气度是有所减弱的， 对，应该来讲，这个经理人指数呢，就是说是那个，它从我的观察来看，它应该是从2018年6月份开始，就是到了高点之后一路下行的，然后呢，它跟这个上证指数啊，它的契合度还是挺高的，然后呢，现在到了一个低点，也有可能还得往下探，但是呢，就是说是那个这个时候我们政策。到十月份开始已经开始这个转向了，但是现在确实是政策的那个宽松力度还没那么大，它也要看整个的这个经济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预测呢，就这一次的这个 PMI 经理人指数公布之后呢，可能近期这个宽松的政策还会出台，降息啊，或者说是那个降准啊，或者说是定向的一些降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刺激手段，应该就很快会出台。只要政策一放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经济肯定会这个上行的。 但我们另外也看到，就是目前供给侧改革还要坚定不移的 对 贯彻和执行下去。 对供给侧改革，实际上看供给侧改革，从我看。应该来讲对经济并没有它是一个双刃剑，并不是说供给侧改革经济就不好，或者说供给侧改革经济 它是为了经济能够有更 健康的发展， 高 质量 的 发 展， 所以供给侧改革应该来讲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对， 你看我们看这个供给侧改革的提法应该是从2014-2015年开始提的，然后呢供给侧改革加上当时的这个货币宽松政策财政货币宽松政策，经济其实2014年、2015年一直在底部，一直下行，像到2016年经济才开始有所好转，然后呢，到2016年甚至到2017年，我们才明确看到了整个 GDP 啊，整个就是上行，所以说是那个应该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整个经济在下行，然后呢，货币在宽松，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只要。我现在呢认为呢，只要是，整个政策上面有一次比较明确的这种宽松政策，这样的话，我觉得股市应该来讲就是那个就应该差不多到底了。 您的意思是，当政策吹起了号角， 对 股市应该会有一波小冲锋？ 对，小冲锋。你看我们看上一就看前几轮吧，就前几轮，我们看2008年那一轮，那就是说实际上40000亿猛药一推出来。像第二天开始就是说是就一直往上走了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更多的表态不会搞大水漫灌， 对， 会 对 精准施策，是吧？ 精准施策应该来讲 管理好预期， 也好预期是。然后呢，我们看那个2014年年底，对吧？2014年年底也是由于就是 降息，当时是货币放水了嘛？ 对，降息开始的，对吧？但当时你看到了经济数据。还是在直线下行，对吧？跟现在情况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好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是那个货币已经走向快、走向慢、走向那个转向了，但是呢，确实是那个属于温和的放松，对吧？货币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呢，比前两次其实是那个更好的地方，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整个估值啊，整个市场的这个估值，包括各种指数、各个板块的估值，实际上已经到了。2008年底部，2014年底部就已经到了，对吧？已经到了。实际上，我实际上也从技术角度来看，但是我价值投资很少谈技术，我也看看这个股指的技术。你上证五零，上证指数，你打开看它年线的整个最低点，实际上你把它连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大概一个斜向上的一个角度，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那个向上的趋势线的这个最下沿，就是到了那个去年年底的收盘2490多点的时候，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说19年的一二季度，因为 内因外因可能会有反复，但是我觉得就是明年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只要有这种趋势在，这种这个其实是那个人嘛，就是说前面吃苦一点，后面只要有甜，那终归是甜的。 嗯， 今年呢是前面比较甜，一月份比较甜，后面一直苦苦，那 这个 很苦。 其实投资啊和心态也有直接的关系， 对， 是吧？就是它如果是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当中的话，会持续有这种负反馈给到你， 对， 然后负反馈又变成更大的负反馈，是吧？ 对， 正向激励它同样也会起到效果。 其实核心呢就是几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要有好的心态的，或者说能熬到明年下半年，或者明年要熬到能挣钱，对吧？ 嗯， 第一点我觉得最最重要，万变不离其中的第一点就叫选好股票。 我再补充一点啊， 嗯， 就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觉得手里有余钱，手里有流动性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是，第一选好股票，我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要控制仓位，对吧？就选好股票呢，就是说，实际上是让你保持，至少是保持能度过任何危机的这么一个先决条件。第二呢，就是说你要控制好仓位，要有余钱，对吧？如果再有机会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加，对吧？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我认为呢，你要做好一些什么呢？确实不能头脑发热，短期的这交易要做好，最好是，对吧？你如果能做个交易，低吸高抛，那我也是比较认可。如果能做好这样，但最好就如果说你能选好股票，其实你如果2018年大家都看不上银行股，2018年你如果选银行股，那跌幅可能也就在10%左右，对吧？10%-20%之间，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差。如果没选好股票，你选好了很多那个，就是说你那个不太那个熟悉的股票，腰斩就很正常了，在2018年来讲，跌70%-80%也很多，对吧？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您看好的行业。 我看好的行业啊，就是说是实际上就是说在2018年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有几块，就我觉得上半年的话，实际上经济还在探底，应该还在探底。 19年 对，19年经济可能还在探底。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第一呢你要控制好仓位，如果要股票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些防守型的板块，比如说是那个消费医药，消费医药经过那个2018年下半年的暴跌之后啊，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我觉得它的防守，甚至是有一些超预期上涨的这样的这个功能还在。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5G，实际上可能在2018年、2019年上半年可能还会有机会，但是我不建议去炒那些真正的炒作的那种5G。5G 是个概念，好多人在炒作，好多股票也是被炒得很高，但是有一些股票类似于像中兴通讯啊，或者说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于这个，它有很核心的技术，很核心的市场，也受益于 5G 的，这样的我觉得应该还是19年上半年还是会有机会。 刘先生，您大学期间学的是和电子有关的专业？ 我大学期间实际上是双学位。 嗯， 对，我是信息和那个金融两个学位 啊。那你们有没有同学还在这个，好比5G这个圈子里面，信息的这个圈子里面工作呢？ 对，也是有。像我那个，就是在这个信息领域里面，创业啊，这工作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他们对于5G 对未来的改变是一个什么样的 态度？5G是这样的，实际上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他如果说是那个。对于5G来讲，初期那实际上它就是说，确实是会有，就是做完一种投资嘛，国家加大了就信息产业里面的投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有统计过这个呢，应该是几千亿规模肯定是有的，对吧？包括从基站啊，从设备啊各方面，这个投资呢，就是说，但实际上这种投资可能是阶段性的，可能是一年之内就结束了， 嗯， 高峰就2019年，可能最多到2020年的上半年就结束了，很快。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到了我估计5G，明年上半年炒一波，下半年可能就真正的政府开始投资了，可能5G的这个建设的热潮，股票来讲已经过去了。其实这个呢，我从4G里面我就深有体会。4G的投资啊，我很清楚，4G的投资是在13年开始的，12年底13年开始的，那个时候。 实际上是12年底中兴通讯开始涨，涨到13年大概也就是前几个月吧，13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真正五 G 建设可能要从三季度开始，但三季度开始了，五 G 真正开始建设的时候，中兴通讯就开始下跌了。实际上是就是说真正开始建设开始的时候，实际上五 G 相关的个股实际上已经开始下跌了。 嗯， 因为五 G 它实际上就是对于企业业绩有贡献，那贡献时间非常短暂，就一年时间两年时间， 再加上炒股也是炒预期， 炒预期， 所以当这些兑现之后， 对， 很快就会有调整 了， 是吧？ 但是呢，真正的四 G 最受益的，那展开稍微谈一下，当时四 G 最受益的实际上是后端的那些互联网软件，因为四 G 促进了什么呢？促进了网络视频直播，对吧？然后呢，促进了整个的这个这种这个通信，就微信这样的这个软件的这个发展，所以四 G 催生了整个互联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那个原来导航这种东西，三 G 里面没法用的，就要四 G 才能用，对吧？视频直播是吧？抖音啊这些一系列东西，微信各方面的东西，那个四 G 里面还包括这个那个电子支付，对吧？手段。包括整个就是说大家说中国不是有四大发明吗？ 嗯， 什么那个 快递 支付淘宝 共享单车，快别提了， 快递。其实你看除了共享单车之外的，共享单车也是所有的 移动支付 四大发明，四大创新全部在四 G 基础上发明起来的。所以四 G 的建设的公司设备公司实际上受益就一年两年时间，但后面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四大发明受益到现在，但很遗憾的一点是后面所有的应用那些大牛股大牛公司没有一家在 A 股上市。 对，这个有的是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 都在海外，有的没上市，有在香港， 所以更多的好像做股权投，就是做那个 风险投资 更受益一些， 更受益，因为在 A 股里面全是一些概念，全是一些垃圾股，就是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需要监管部门来反思。 那同样放到 5G 领域里面， 我估计也是一样，到 5G 领域里面我觉得就是说它设备电子元器件它受益，通信器材受益的，可能我估计到 5G 开始建设大规模建设的时候，这些股票全部偃旗息鼓了。真正受益的那就是一些5G 里面做应用的公司，没准 5G 里面我想就是应用这个里面很多，大家去看那个科技前沿就知道，可能就是大家认为是什么人工智能，什么自动驾驶，很多的这个 智能制造 这种视频啊，这种都不用说了，对吧？那就是整个就可以在线直播啊，这个肯定都是那个这些公司，但是真正会有哪些我相信一定会出现颠覆性的改变人们生活的应用出现，但这些公司要在 A 股上市的可能性可能还比较低。 好， 就是这样， 所以能确定的也还就是目前这种设备制造的公司可能有一波红利， 应用啊软件啊互联网的公司啊没有， A 股里面全是那个打擦边球的，或者说是那个 概念的， 其实这个不是企业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 A 股市场的制度设计的原因，因为它不允许那些什么呢亏损的企业，不允许那些说股权架构很复杂的企业在 A 股上市。 是，当然我们也看到这块有松动的迹象， 对，有松动迹象。 好，刚才 可能值得期待。 是的，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啊。 对， 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呢对于这个创投概念有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科创板会加速落地啊，您怎么来看？ 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啊，创投概念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炒作。我建议啊，散户啊，能离得多远就离得多远。创投概念说直白了就是那个机构参与的也很少，就是游资想办法来收割散户的一个工具。创投概念现在就是说 怎么说呢，就是说是那个它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就是收割散户的工具，散户应该能躲多远躲多远，因为创投概念它不会有业绩，是不是？另外呢，就是说是创投公司，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在那个2014-2015年那一波有几个创投公司龙头在新三板上市了，比如说那个很有名的九鼎投资啊，包括那个深圳有一家叫中科招商啊，还有几家公司。 中科招商后来债券 对啊 出现违约。 这些公司到那个2018年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嗯， 对吧，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业绩从来就没有兑现，对吧。然后呢，而且 A 股里面这些创投的炒作实际上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是实际上整个应该来讲上市高峰实际上你看到没有，2016-2017甚至2018年实际上都有大量的科创的公司在香港在美国上市，创造了很大的市值，拼多多美团对吧，包括那个很多很多公司都上市了，在美国也好在香港也好，其实是一个资本高峰。但你说 A 股里面有哪家科创公司分到一杯羹了吗，或者取得很好的成绩了吗？没有。未来科创板推出之后跟 A 股里面的那些创投公司也没多大关系， 这是两回事是吧？ 两回事。 好，所以科创板您的意思是我们新希望那些到海外上市的那些优质的科技类的创业公司到我们这儿， 对， 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适合的土壤， 是 特别的政策给予他们扶持，是吧？那是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去找寻下一个腾讯， 对， 下一个阿里巴巴， 是。 好的，那您还有哪些看好的？刚才是打了个岔啊，说到一个您不看好的， 比如看好的，我个人 这也挺好，防止大家走进雷区。 看好呢，就是说，刚才讲消费医药是吧？明年上半年，然后下半年，整个经济见底，政策开始进一步宽松之后呢？那就是我个人认为地产啊银行啊那就开始真正的就是起来，那就是等于说那 会带动指数上涨的， 对，一步比较好的牛市了。然后呢明年上半年 您别撑着明年啊，适可而止啊， 对， 好像您那个格已经预测了明年要吃的比较饱似的。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实际上其实有个板块在就是2015年来一直持续下跌，就是传媒板块。传媒板块有很多分为很多个子板块，对吧？实际上这个板块一直以来就是说是 A 股市场都给了很高的估值的。2015年它是到了巅峰，然后到了去年年底，要2018年年底，实际上都已经跌到了十几倍市盈率了。然后呢，那个当然它还有一个认为它有商誉。雷可能还有比较多，而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传，因为传媒啊，就是说，确实是大家的对娱乐、对快乐这种追求还在，整个传媒行业到了底部，所有的负面新闻好像已经把这个行业已经打得奄奄一息了。我个人认为，就是等年报之后或者年报前后，我个人认为传媒板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投资试点，因为它已经到了价值投资可以投资的区域。 但传媒板块我们从它这个行业属性来看的话呢也是挺有，谈不上周期，但是它的这种业绩啊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 对，就传媒板块呢有很多，我想有很多子板块，影视可能是上上下下，但是你看哦，比如说像这个出版， 图书发行啊，这 有线，对，有线电视，包括游戏，对吧？就是包括那个广告营销，就这些子板块，你去看，它实际上业绩还是稳定的， 好， 还相对稳定的。 所以刚才我们是综合了一下哈，刘总的观点，乐观的看到明年的行情，以及呢刚才所谈到的某些板块会存在这个阶段性的机会， 仅供参考啊。 我们也非常谢谢大家能够开诚布公的啊，把自己的一些研究和心得跟大家在节目里分享哈，等待着 大家的这个拍砖，啊，非常谢谢。 是。 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谈谈除了股市之外哈，还有哪些投资品种是我们在2019年可能会遇到机会的？ 啊，是这样，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啊，就比较那个可怜，或者比较那个什么，就投资的品种很少。 投资者比较可怜，好多人不投资。 对，投资者就是不投资，实际上是说白不是更可怜，就是更不 更麻烦了，是吧？ 因为是他这样，因为货币在一直贬值，你没办法，对吧？实际上中国投资者投资品种很少，除了银行理财、股市、房地产，好像就没了。现在中国股市散户基本上是不能买债券的，原来是可以买，现在是不能买债券了。所以说那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投资，我2019年应该来讲最看好的肯定还是这个股市，股权这一块，因为到了最低点，很多股票的分红都已经5%比理财还高了，对吧？那除了股市之外呢，那就是股市跟基金实际上是一回事，这里如果说是不会选择股票的话，那当然你去买一些指数基金，我觉得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不太建议去买这个，就是说那种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基金，还是希望买一些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呢，就是说是它至少能那个跟上这个指数，然后呢那个交易成本比较低。指数基金，它这个股市实际上股市好，它肯定会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明年应该来讲，债券呢应该来讲也不会太差。因为明年经济可能是还是不是太好，因为债券的话主要跟经济不好，通货紧缩，债券肯定会上涨，通货膨胀，债券就会下跌，明年肯定还是一个，特别上半年还是一个通货还是在，就是货币还是在升值，或者说物价还是在不会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然后经济还是下行，债券你不能买的话，实际上可以买债券基金， 是的， 债券基金可以买的。然后呢其他的话，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比如像这个投资品种，像房地产呢，我个人当然房地产我一直是那个不是我的专业，对吧？但是我从各方面看，从它的估值啊，从经济环境啊，从这个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类似于2013、2014年，房地产也不是很好的投资时机。 好， 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有刚需的话，明年 刚需的话，随时要买，对， 也别随时晚点和早点，可能也能差个 对，那没办法， 几十万的 是是是。 好，黄金你怎么看？ 黄金啊，其实是巴菲特其实讲过，就是黄金啊，它一直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品，投资品，因为它跟这个以前以黄金，就作为这个货币的年代，或者是以黄金为锚发行货币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那黄金呢，实际上你去买它，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实际上交易成本是很高的，你买了赎回中间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是买那种那个黄金期货啊，或者纸黄金啊，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可以尝试，就特别是那个明年在不确定，整个世界经济不太确定，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用来保值。黄金呢，不能求它增值多少或者挣多少钱，用来保值。我觉得明年，从配置角度来讲，你部分配置股票去那个获得主动收益，然后用黄金来保值，我觉得这是还是不错的。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致远投资的总经理刘正华先生，讲了很多他独特的一些观点，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年来的守候和陪伴。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今天的财富大搜索，今年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谢谢大家对于向路个人的理解和支持。朋友们晚安，祝大家明年身体健康，投资顺利。 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2019年见。 再见。 有可能不见。 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